会情。 占据你最热烈的心跳。我并不在乎你知道不知道，可爱你的心却永远不会老。下一场空，你对我相互相遇又相逢，任凭我的心跟着你翻动。啊啊啊！你对我相互相遇又相逢，来来去去只留下一场空。相遇又相逢，